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12月20号，星期一，农历11月17。 今天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46天。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发挥好党内法规，在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保障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方面的重大作用。王沪宁出席全国党内法规工作会议并讲话。 习近平在浙江一书出版。 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栗战书主持。 厦门经济特区建设40年来，经济总量持续跃升，城市创新活力不断激发。 香港特区第7届立法会选举结果揭晓，国务院港澳办、香港中联办等表示，本次选举是落实香港特别行政区新选举制度的一次成功实践。 国新办发表《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白皮书》。 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5084万例。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我们党历来重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注重运用党内法规管党治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严格执行党章，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制度权威性和执行力不断增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取得显著成绩，积累了新的重要经验。要增强依规治党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把牢政治方向，提高政治站位，扛起政治责任，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继续推进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要发挥好党内法规在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保障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方面的重大作用，在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方面的重大作用，确保党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全国党内法规工作会议12月2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从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深刻阐明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在管党治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中的重要地位，充分肯定党的18大以来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显著成绩，就深化依规治党、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提出明确要求，为新征程上做好党内法规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入推进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使党内法规体系更加完善，制度执行更为严格，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王沪宁表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创造性提出党既要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要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对加强新时代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作出许多重要论断和深刻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依规治党的重要论述，全面阐述了坚持依规治党、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基本问题，深化了对党的建设和党长期执政的规律性认识，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征程上，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提高党内法规工作质量，推动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不断迈出新步伐。丁薛祥在会上传达了习近平的重要指示并主持会议，杨晓杜、陈曦、郭声琨、黄坤明出席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四川省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中央组织部、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等地方和部门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负责同志、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办公厅负责同志、有关高校党委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设分会场。 采访实录《习近平在浙江》一书近日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习近平2002年10月任浙江省委副书记、代省长，2002年11月到2007年3月任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进入新世纪，浙江处在经济大发展、社会大转型的关键时期。习近平紧密结合浙江实际，创造性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在全面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并实施了作为浙江省域治理总方略的八八战略，对浙江发展做出了全面规划和顶层设计，为浙江转型发展和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重要理论准备和实践准备。习近平作为省委书记，全面领导了浙江工作。采访实录《习近平在浙江》一书，通过对当年浙江省委和省政府领导同志、省直部门和地市领导干部、基层干部和企业家、专家学者和记者等的访谈，对习近平领导浙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统筹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创建生态省、建设法治浙江和平安浙江、建设文化大省、推进民生实事、加强党的建设等方面的思考和实践做了具体呈现。这部采访实录不仅集中展现了习近平高超的思想理论水平和战略决策水平、突出的政治领导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也充分展现了他真挚朴实的为民情怀和深入务实的工作作风，为领导干部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胸怀国之大者，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提高领导能力和领导水平提供了生动教材。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20号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栗战书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沈春耀做的关于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修正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宪法法律委建议提请继续审议，并由常委会决定将修正草案提请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审议。会议分别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反有组织犯罪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副主任委员胡可明做的关于湿地保护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科学技术进步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种子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副主任委员姜碧新做的关于噪声污染防治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建议将上述6项草案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会议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徐辉做的关于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委员长会议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工会法修正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公司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修正草案的议案。受委员长会议委托，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张勇、副主任王瑞鹤、副主任武增分别做了说明。受委员长会议委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信春英做了关于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关于14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耀做了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14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办法草案和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14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办法草案的说明。全国人大农业农村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黑土地保护法草案的议案，副主任委员王宪奎做了说明。社会建设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的议案，主任委员何义婷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黄河保护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修订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水利部部长李国英、司法部部长唐一军分别做了说明。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经济工作监督的决定修订草案的议案，主任委员徐绍史做了说明。会议审议了委员长会议关于提请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召开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听取了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李飞、教科文卫委主任委员李学勇、农业农村委副主任委员蒋超良分别做的关于13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吴玉良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等。 本台消息， 为适应十四五时期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以更大力度激励地方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经国务院同意，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通知，进一步调整完善督查激励措施，对新形势下落实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取得明显成效的地方加强督查激励。通知要求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做好新形势下督查激励工作的重要意义，将强化正向激励，促进实干担当，作为狠抓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有效手段，压实工作责任，精心组织实施，确保取得实效。要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要求，加强统筹整合，优化工作方式，简化操作流程，避免给地方增加负担。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长篇竖评文章，题目是《开局之年看大势，2021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竖评》。 厦门经济特区建设40年来，凭借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的勇气，改革创新，开拓进取，从一个海岛小城发展成一座高素质的创新创业之城。 厦门总投资687亿元的40个重大项目日前集中开竣工，同时还进行了40个项目的签约仪式，总投资超过1300亿元。40年沧桑巨变，厦门经济特区范围实现从2.5平方公里向全域1761平方公里拓展，形成一岛一带多中心的空间格局。 厦门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经过40年的努力奋斗，实现了由海岛型城市向海湾型城市的历史性跨越，经济总量持续跃升，城市创新活力不断激发。 敢闯敢试、先行先试，这里诞生了众多中国第一。第一个利用外国贷款建成机场、港口、通讯等基础设施，成立了中国第一家股份制地方性航空公司，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一大批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改革创新举措，创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厦门经验。目前，专精特新企业正成为厦门高质量发展的新的增长点。 创新是专精特新企业最鲜明的基因，我们着力通过制度创新还有政策的精准滴灌，为专精特新企业的快速成长营造一个优越的产业生态，使他们更快地成为支撑厦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锐力量。 截至2020年末，厦门培育形成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2282家，拥有院士工作站13家，形成平板显示、计算机与通信设备等9条千亿产业链，160多条航线通达52个国家、142个港口，自贸试验区累计推出472项创新举措，其中30项获全国推广。同时，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创新基地建设加快推动。 我们跟金砖国家之间，在过去大概1年时间里面的进出口总额超过了600亿人民币，跨境人民币结算增长超50%，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了近70%。 40年来，厦门的地区生产总值从1980年的6.4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6380亿元，用于社会民生事业固定资产投资，40年年均增速超20%，财政支出长期保持超70%投向民生领域，不断推动经济特区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 本台消息，2022年新年春节即将来临之际，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各部门扎实做好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不断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通知要求军地各级要把学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作为节日期间双拥宣传教育的首要任务，扎实做好服务部队备战打仗工作，广泛开展爱民助民活动，关心关爱优抚安置对象。各级要认真贯彻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退役军人保障法等法律法规，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立起军事职业社会尊崇。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七届立法会选举结果今天揭晓，新一届立法会由90名议员组成，包括选举委员会选举的议员40人，功能团体选举的议员30人和分区直接选举的议员20人，任期将于2022年1月1号开始，任期4年。香港各界人士及多位当选议员表示，第七届立法会选举的成功举行，证明了新选举制度是符合香港实际情况的好制度。 这一次我们最重要代表了广泛性，有各界别，有年轻人，有更资深的专业人士。 第七届香港立法会的选举是一个新的起点，我想呢，能够做到这个纽带、桥梁、窗口，这个就是我们的立法会最终的目标。 当选是一件很开心的事，但同时都觉得是都责任重大。在这种情况之下，希望来紧新的立法会的话，能够真真正正就事论事，一个一个的政策议题去做好相关的工作，解决相关的问题。 现在的心情非常激动。当选之后呢，我觉得第一时间呢，我最想就是推动我们香港未来的青年发展政策。 我们是承载着来紧市民极大对我们极大的期望，亦都希望新一届立法会是给到香港的一个良好的榜样，令到之后的香港的良政善治可以做得好。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表《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白皮书》，全面回顾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的产生和发展历程，进一步阐明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发展的原则立场。 白皮书指出，香港在英国殖民统治之下没有民主可言，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实行一国两制方针，创建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民主制度，并在实践中支持其不断发展完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建立发展香港民主的决心、诚意以及付出的巨大努力一以贯之，有目共睹。白皮书说，一个时期以来，受各种内外复杂因素影响，反中乱港活动猖獗，香港局势一度出现严峻局面。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审时度势，做出健全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特别行政区行使全面管制权，完善同宪法和基本法实施相关制度机制的重大决策，推动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这一系列标本兼治的举措，推动香港局势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推动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发展重新回到正确轨道。白皮书强调，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有信心、有智慧、有能力，既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地管理好、建设好，也把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管理好、建设好，并把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实际情况的民主建设好、发展好。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必将取得更大成功。 本台消息，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发表谈话表示，刚刚结束的香港第七届立法会选举是落实香港特别行政区新选举制度的一次成功实践，充分彰显新选举制度的广泛代表性、政治包容性、均衡参与性和公平竞争性。在此之际，《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白皮书》的发表正当其时，意义重大。发言人表示，香港的民主发展必须走自己的路，必须遵守一国两制方针和香港基本法，贯彻爱国者治港根本原则，从本地实际出发，依法有序进行。中央政府将继续支持香港特区发展符合自身实际情况、具有香港特色的民主制度。 本台消息，香港中联办发言人发表谈话表示，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选举是有香港特色民主的一次成功实践。声明指出，选举结果再次证明，新选制从香港实际情况出发，能切实维护香港社会的整体利益和各界别、各阶层利益，是香港民主制度的优化提升和与时俱进。声明强调，正如今日发布的《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白皮书》所指，发展和完善香港民主制度，就是为了让全体香港居民更好地行使民主权利，为了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发表声明表示，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白皮书的发布， 为中央及特区政府完善特区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所进行的工作提供了坚实的理据。中央政府在完善特区选举制度下第一场立法会换届选举圆满举行后发布白皮书，是对香港的民主发展的重要问题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事实上，第七届立法会顺利通过选举产生，彰显了新选举制度的广泛代表性、政治包容性、均衡参与性和公平竞争性，是对特区民主制度的优化提升。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塑造香港良政善治新格局》。 本台消息，新华社播发评论文章，题目是《百万港人用实际行动粉碎谎言与污蔑》。 本台今天播发大湾区之声热评，立法会选举成功举行，翻开香港民主崭新篇章。 应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邀请，昨天下午，内地奥运健儿代表团抵达澳门，开启为期3天的交流行程。 在回归祖国22周年之际，澳门迎来内地奥运健儿代表团。今天一早，奥运健儿们同澳门各界在金莲花广场参加隆重升旗仪式，共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愿澳门蓬勃发展。 平常我们看到运动员都是在电视机前面为他打气嘛，现在能看到他们也是带来澳门一个很大的鼓励，也勉励我们的年轻人发挥那个拼劲的精神，为我们澳门发展服务。 昨天傍晚抵达澳门的奥运健儿代表团同澳门各界展开密集交流互动，与澳门青少年运动员真情对话，分享运动生涯和成功背后的拼搏故事，现场不断响起热烈掌声和欢呼声。能够一睹奥运冠军风采，更有机会同场竞技，澳门青少年表示备受鼓舞。 因为我的偶像就是苏炳添嘛，然后这次来到现场能真正的看到我的偶像，就是非常的激动，然后也是特别鼓励着我，就是继续从事这个体育项目。 相信通过同我们澳门的市民、运动员交流，令到我们的运动员可以更好地备战明年的亚运会，同埋亦都为我们未来在2025年的粤港澳的全运会、令到我们可以做得一个更充分的准备的。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科学精准做好疫情防控的有关情况。 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当前全球89个国家和地区报告了奥密克戎变异株，我国部分周边国家疫情快速增长，外防输入压力持续增大。防范境外输入疫情重中之重是口岸，关键是落实落细各项防控措施，强化疫情源头管控和人员安全有序流动。元旦春节临近，各省市县要建立2节疫情防控工作专班，主要领导带头值班值守，毫不放松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交通运输部介绍，将进一步细化春运疫情防控分类应对工作要点，加强应急运输组织协调和调度，全力做好煤炭、天然气、疫苗等重点物资的运输。国家移民管理局介绍，将全面推行中国边检登轮码，设立国际航行船舶海员入境专用通道，严防人员混流、交叉感染，继续坚持从严的出入境政策，执行非必要、非紧急不出境。海关总署介绍，近期国内天津、广州、长沙相继报告发现奥密克戎变异株，要强化对奥密克戎变异株流行国家或地区的人员、交通工具、货物的针对性措施，对入境人员的阳性样本开展全基因组测序，发现奥密克戎变异株情况及时通报相关部门。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12月19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02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65例，含5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本土病例37例。截至12月19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1736例。截至12月19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6亿8429万剂次。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记者今天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最新一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3.8%，较上一期下调5个基点。去年4月份以来首次下调，将有助于金融机构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5年期以上贷款市场利率报价维持4.65%不变。今天，全国总工会命名的第一批全国职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公布，包括北京市长辛店2期纪念馆、上海市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陈列馆等27家单位。各级工会将利用这些基地，团结引导广大职工群众，更好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今天，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开启连续5天的缆车压力测试。索道系统是除地面交通外另一条通往赛区的大动脉，通过大人流量检验索道系统的运行安全和承载能力，为冬奥赛事运行打下坚实基础。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华能石岛湾高温气冷堆核电站一号反应堆今天在山东威海并网发电，这也是全球首个投入商用的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电站装机容量20万千瓦，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国产化率达93.4%。全国首个跨省建设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综保区一期今天封关运营。作为京津冀产业腹地连接全球的门户和窗口，大兴机场综保区将打造一个系统、一次理货、一次查验、一次提离的区港一体化通关模式，重点发展现代物流、国际贸易、保税加工和服务等业务。今天，国家上海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在临港新片区揭牌并启动运营，运营后将使接入互联网企业运营成本更低，多云互联更高效，引导互联网产业赋能产业数字化转型变革中发挥更好作用。记者从今天闭幕的首届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上获悉，截至目前，我国累计招收博士后超过28万人，设立博士后流动站3357个，博士后工作站3874个，覆盖全国31个省份和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领域。湖北省博物馆新馆今天开始正式启用，包括曾侯乙编钟、越王勾践剑等2.5万件珍贵文物全新亮相。新馆引入了国际先进的设施和数字化展陈技术。启用后，湖北省博物馆总面积达11.4万平方米。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澳门新口岸区工商联会联合制作的4集纪录片《澳门之味》今天在澳门启动播出。该片采访了300多家澳门餐饮企业，约100个人物故事，反映了澳门回归祖国以来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和谐等各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5084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80.64万例。美国媒体报道说，当前美国平均单日新增病例数约为126967例，远高于11月初的水平。目前，全美新冠肺炎住院病例超过69000例。纽约州近来疫情反弹严重，19号新增确诊病例22478例，又创新高。英国19号报告新增确诊病例82886例，其中新增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达到12133例。英国累计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已达37101例。 最后来看国际快讯。 菲律宾警方20号称，台风雷伊已经导致该国的死亡人数上升至208人，此外有52人失踪，239人受伤。雷伊是菲律宾今年遭遇的最强台风之一，至少70万人被迫转移，受灾人数超过118万。据俄罗斯国防部20号的消息，俄罗斯首次在位于克里米亚的靶场进行了最新型攻击无人机猎户座的实弹射击演练。在演练过程中，猎户座对陆上目标和空中无人驾驶直升机等目标进行了攻击，成功击中目标。据介绍，猎户座属于远程攻击无人机，最大载弹重量为200公斤。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感谢收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